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3-4级，最高气温-1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好，那今天呢是周三，是我们说家居生活的时间。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北京家家静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李文东先生。李先生您好。 你好。 嗯，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这样，首先呢还是进入安居快讯，一起来聊一下近期呢这个关于家居方面的一些消息哈。然后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个什么话题呢，因为呢生命的三要素大家呢可能都会能说出来哈，就是空气、水和食物。那说到食物呢，咱们就今天先暂且不提啊，主要是说空气和水。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会儿呢就如何把自家的这个空气和水啊弄得更加的安全健康，就这方面的话题跟大家来交流一下。当然了，如果大家呢想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要交流，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来呢互相交流。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记住是安居好声音几个字，就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也是我们的公众微信号，咱们来互相的进行交流啊。另外呢我们楼市好声音呢也为大家呢提供了一个福利大礼包。那如果呢您在房地产方面有些什么样的法律问题，您也可以呢把您的电话号码和这个姓名写上，然后呢我再写一个咨询吧，或者是法律都可以啊，让我们明白呢您是要做一些什么，然后我们会请有关的律师专家给大家来回答这方面的问题，当然肯定是免费和公益的啊。好的，那下面就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吧。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那首先呢还是邀请呢文东先生啊，咱们先来梳理一下近期呢关于安居方面的一些消息哈。咱们先看第一条，说房企销售放量，家居行业呢首季业绩呢是预期向好。2017年呢定制家居行业的风口之年，那全行业呢至少有6家企业集中上市，上市带来的资金优势让不少的企业有实力去抢占市场。特别是去年下半年啊，记住国庆、中秋等节假日，不少的企业为揽客而采取了一定幅度的降价促销的措施，这对当前的这个业绩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啊。当然这条主要就是说这个2018年的第一季度哈，整体的咱们家居行业的业绩哈还是蛮好的。 因为随着国家这个经济发展越来越好，说白了就是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了，那么对于自己居住包括住房包括这个家居环境改善这种意愿都非常强烈，他们也有能力去改善这种这个环境，所以说这像这也是一个促进这个业绩向好的一个基础吧。 反正这个家居啊房地产啊等等它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啊。实际上房地产的如果要是非常 火爆的话呢，可能家居行业的相对也要火爆一些， 更加火爆一些、啊、 所以他们是相辅相成的。嗯，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这个新房晒多久才能够入住呢？甲醛呀、啊、是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而且对于人体的危害巨大啊，它是一种化学品，而且在刚装修完的新房当中呢，尤其是特别容易聚集啊，而且这个甲醛的释放时期是非常长的，无法短时间内的彻底的清除，它对人体的更是有极大的危害。那么新房装修以后究竟通风多久才能够入住呢？哎，这个事儿您来回答一下。 关于这个新房装修以后多久才能入住这个问题呢，有很多这个很多人呢有一种误解。 嗯， 通常就是认为如果说这个房子我通风连续通风通个几周甚至几个月，甚至有人说我暂时不住，我先放它半年一载的， 嗯， 然后再可以入住。这个实际是一种比较错误的认识，因为这个甲醛呢在这个家居装饰这个环节当中呢，它可以说是无处不在。 嗯， 而且最可怕的是它的自然释放周期呢可以长达十几年。 哦， 并不是说靠自然挥发在短时间内可以这个挥发掉。 嗯， 特别是有一些隐蔽的一些这个污染源，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板材有这个甲醛的污染，可能那可能没有人想到说我挂的窗帘居然也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甲醛的污染源， 甚至布艺沙发。嗯， 对，所以说这个甲醛呢污染这一块，就是说新房装修完了建议还是要做一个专业的治理以后， 嗯， 再放心的入住。 那您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家里啊装修完了以后含甲醛的话哈，它就无法清除了吗？ 对，可以这么说，即使是现在我们这些专业的这个治理公司啊， 嗯， 说到的这个治理也只是说把它控制在这个国家的一个标准范围以内， 嗯， 并不能说把它去除为零。 嗯，其实在家当中呢不仅仅是甲醛一种有害气体哈， 对， 其他呢咱们先不提，就说甲醛呢，它很多人说我放一段时间就可以呢减少甚至呢完全消除，这个概念减少可能可以，比如经常开窗通风啊等等，对它有一定的消除作用，但是让它完全的消除是不大可能的，是这意思吗？ 是的。 而且它这个去除的时间是相当长的 啊， 这个周期是相当长的，因此从这点上来看呢，我们在家装过程当中用的这个材料啊一定要把好关啊， 对， 尽量要用一些环保非常合格的这样的建材的产品， 没错， 否则一旦是有甲醛的话呢，它的释放周期是非常长的，如果您家里的甲醛超标的话，对人的身体的伤害还是相对比较大的。 是的， 嗯，所以这点还是要注意啊。 嗯， 好，另外呢，我们再来看，说这个家电出口整体是回暖了。2017年呢，我国白色家电出口回升啊。2016年人民币贬值是重要的促进因素之一。2018年呢，美元汇率有可能呢先升后降，先给人民币呢汇率和家电出口带来了波动。因此呢，家电出口企业需防范汇率风险。从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这方面咱们获悉啊，说2017年的1月份到10月份我国白色家电产品出口额为 564.6 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8.7%， 创2012年金融危机以后的新高啊。所以呢这方面看来趋势还是不错的，这还是2017年，那么具体到2018年怎么样，应该说势头还是不错。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往下看啊，说这个装修漏水到底该谁来负责。1月8号张先生反映说他家新买的房子漏水泡坏了装修的材料，楼下邻居呢也被殃及了，那装好的天花板呢也泡坏了，张先生认为是由于物业公司没有及时更换家屋总开关啊，才导致了这情况的发生。但是物业呢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呢损失到底该由谁来承担，这还是一个未知数。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咱们李先生有这方面的经验吗？ 这方面有过一次经历。 嗯， 是这个楼上邻居他家那个卫生间那个马桶附近的这个地面啊， 嗯， 这个防水 没做好，可能 防水没做好， 嗯， 没做好，然后这个水呢就渗下来， 嗯， 结果呢就是把这个卫生间这个顶层的这个天花板给泡变形，嗯，而且水顺着天花板流到墙角，把墙也给阴了。所以说像这种情况呢，有时候责任恐怕还得是具体事故具体分析， 嗯， 但是经常看到的一些报道多数可能还是跟业主，不一定是自己，也可能是楼上楼下的邻居啊， 嗯， 这个自己装修的时候可能在施工这方面没有把握好这个质量关， 嗯， 可能会造成这种隐患。 对 啊， 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从这条信息当中呢，我们也是不能完全啊还原它的原样。比如他只是说了，张先生呢他家新买的房子漏水，但是他没说他是否装修了。 对对， 所以这点很重要哈。泡坏了他的装修材料，那也就是说他应该是装修了，泡坏了他自己的装修材料嘛，当然也殃及了下边的啊一些住户。哎，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一定要注意啊，我们以后在装修的时候呢，关于这个防水这些方面啊，一定不要掉以轻心。 对， 千万要注意好，比如说厨房啊，或者是卫生间呐，啊，这些方面的防水啊，一定要过关。否则的话呢，真有可能啊，造成呢你自己家里边受到影响，还殃及邻居。 对对对， 嗯，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什么八字阀啊，什么这些哈，也一定要特别的注意。我家里也曾经有过一次闹水，就因为呢，大概是有十年了吧装修，然后那个八字阀啊，嗯，碎了，它由于质量问题已经碎了。然后早上起来我就发现从那个洗脸盆的底下冒水，我一看是八字阀坏了。你看，得回我是人在，如果人不在家的话呢，这可真是太糟心了。啊，所以呢，大家呢到一定的时候呢，要多查一查各个零部件什么的啊。另外，装修的时候，关于防水这方面，一定要特别注意。嗯，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啊，说空气质量好转，往年的热销空气净化器啊，据说被打入了冷宫，当然这个冷宫的是带引号的啊。伴随着京城空气质量持续的好转，那么往年的冬季的热销空气净化器呢，被打入了所谓的冷宫。尽管市民呢偶尔还会用它的净化家里的空气，但是使用的频率呢开始明显的下降。那么记者呢从家电卖场也了解到，今冬以来各品牌的空气净化器的销量同比明显的下降。那么往年呢样机都能够被抢断货，而今一个月却卖不出几台。这是目前的情况，您略有耳闻吗？ 对于这个现象呢，我们是非常敏感的，也确实是遇到这种状况。 嗯， 但是呢，我个人建议呢，因为这个空气净化器，它对于这个室内空气质量的改善呢，还是有多方面的帮助。 嗯， 它不是说仅仅说是针对这个 PM2.5。 嗯 ，PM2.5，即便是说到这个 PM2.5。虽然说在这个16年，17年， 嗯， 这个以北京为例，北京市的这个空气质量总体来说，改善了很多， 嗯， 据说这个重雾霾天呢，这个出现的比率呢下降了10%， 嗯， 这是一个最新的一个统计，但是呢，雾霾这个本身这个现象呢，要治理起来，可不是说3-5年就可以治理好的， 嗯。 而且它也不是北京一地儿能解决的， 嗯， 它是需要这个北京周边，多地区多城市联防联控， 嗯， 才能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才可以把它就是说的，去除或者说的降低到一个安全值， 嗯， 所以说这个空气净化器这块呢，希望就是说，有条件的这个居民呢，还是为自己的健康更加负责一下。 嗯， 有条件就备，因为它也不光是说对这个 PM2.5， 嗯， 你室内的这个污染性的气体还有很多。 对，实际上呢，大家都是能够看到啊，尤其是在今年初，大家可能也感觉到，北京的这个总体的大气空气的环境啊，真是好转非常多啊，这也是各个部门大家共同联手啊，得到了一个非常欣喜的结果。但是刚才你也提到，实际上空气的这种问题啊，不仅仅是 PM2.5 的问题，它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咱们买空气净化器不仅是防雾霾， 啊，可能还要防空气当中其他对身体有影响有害的一些气体和物质哈。所以在国外来讲，你看出过国的人可能都感觉到，哎呀，国外的天气非常好哈，都是蓝天白云的。但是据说他们家里边好多还都有所谓的空气净化的一些措施啊，这个呢可能就是跟他们想让空气全面的哈，不能有一丝的其他的物质啊。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每年春季的时候，很多人会出现打喷嚏，眼睛痒涩，这种花粉过敏， 这种过敏的现象，对 ，那这个时候你要家里有一个有效的这个空气净化器呢，就至少把你自己居室里头这种环境能够改善，所以说它用途还是很多的。 对，你像前些时候呢，这个大家呢可能关注更多的是 PM2.5 哈，雾霾嘛。但是后来呢，我就发现就是雾霾真的是好多了。这个时候好像臭氧什么又出来了啊，今天这什么臭氧的气数啊，什么偏高啊等等，所以它这个空气当中啊，影响它的质量的成分呢，不仅仅是 PM2.5， 对， 还有其他的成分。 是， 所以这点呢，大家要清楚啊。好了，那今天的安居快讯呢，咱们就梳理到这儿了。那在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要跟这个文东先生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咱们生命三要素的空气、水这方面的情况啊，如何呢把空气和水呢净化得更好啊，使我们的生活呢更加的安全、更加的健康。当然了，关于这个方面，如果有些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大家呢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几个字，安居好声音几个字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啊。另外呢，如果您在房地产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法律问题需要帮助的话，也可以把姓名、电话号码或者写上一个法律咨询啊，就可以发过来，我们会请有关的律师给您做进一步的咨询，当然是免费公益性的咨询的啊。好的，那下面呢进入我们话题的讨论。 最贴心的服务，最专业的解答，房产服务热线。 好了，那新的一年啊，不少的家庭呢都要面临的装修。就最近的听众反馈的一些问题，我们发现呢有不少的家庭对于家居室内安全存在很大的担忧。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结合听众朋友的一些问题，关于家居装修的相关的安全问题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主要是环保方面的。那刚才我们一直也跟大家来说哈，实际上生命的三要素呢就是空气、水和食物。那如果说其中的一项不合格的话，那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安全等等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那今天呢，我们主要是从这个空气和水这方面来聊一聊。实际上呢，可能大家一听这个呢就能明白了哈。比如说在空气当中，我们如何来净化空气，那么水呢，我们如何净化水啊，这是我们要做的。那现在看来，咱们先说空气吧。其实现在大家看到啊，整个的这个空气大气的质量呢确实有了特别大的变化啊，PM2.5 呢也低多了啊，而且的优质的空气呢也比原来要好很多哈，优良率也非常的高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刚才也提到，很多人就说了，哎呀，那就没有什么了，现在空气非常好啊，没有什么 PM2.5 了。其实呢，这个观念呢是错误的。 因为是这样，就是 PM2.5 在逐步在改善，这是一个大的一个趋势。但是呢，我们可以想想，我们每天一个人在这个整个一天的活动当中有多少时间是在室内待着的。那么据统计啊，人每天有80%的时间是在各种场所的室内。那么说到室内，那就免不了就是说对这个室内空气这一块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对，实际上刚才文东先生也说的特别好，当然说外边的大气哈，空气越来越好，我们特别的欣喜哈，也特别的高兴。但是哈，也并不是说没有 PM2.5 整个的空气质量就完全都特别好了，因为它还有其他的物质，我们慢慢来啊。但是呢，这个外面的空气先不说，咱们先说家里的空气。比如说每个人就拿我做比例吧，你看我早上起来，大概呢这个九十点钟就要上班，这个时候我可能有时候 说开车哈、我坐在车里呱上班了，然后呢我们可能有地下车库，我到呢就一下就把车搁到地下车库了，然后也不用再出来，又从地下车库直接就到办公室了，一待有时候从早晨中午晚上都有直播，一待就是一天，那么也就是说大部分的时间我是在屋里度过的。那么屋里空气质量的好坏其实对我身体的健康影响真的是非常大的， 非常。 那么咱们就说说屋里的这个空气哈，据您所了解，屋里的影响人们健康空气质量的一些因素都有些什么？ 现在在室内来讲，通常对人体影响最直接最明显的，人的感官也最明显的呢，是以这个室内装修污染为主。 嗯， 这个装修污染呢，就是包括这个甲醛苯这一类这一系列的这种化学污染源。 嗯， 因为它们对人体的刺激性和这种高危性呢，就是应该讲已经很长时间以来已经得到了各种各样的验证。 嗯， 啊。这是一方面，一个是化学性的污染，还有包括家里比如说各种生活设施可能产生的一些有害气体，比如说在办公室，先不说家庭，你包括家里这些电器在运行的时候，那它可能就挥发各种各样的一些有害的一些物质。 嗯， 这个呢可能平时这个量很少，但是如果长期积累，可能它就会产生一定的不良影响。 嗯， 然后再包括一些生物源的，比如说家里有宠物啊，是吧，宠物呢再调皮一点，可能造成的各种污染性的气体大家也能直接的感觉到。 嗯啊，其实人的因素也有，比如说一个大办公室可能是五六十人一百来人， 对 啊，大家如果都在这里去工作哈办公的话，其实呼出的二氧化碳等等一些物质 对人的身体也是有影响的哈。 对， 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办公室里有两三个人感冒的话，如果有十个人办公，可能您防卫不好的话很可能就被传染。 没错 啊，所以这个空气啊真是互相流动的。 对， 嗯，所以刚才您提到啊，在这个屋里边，比如说有化学性的一些污染啊，就是大家知道什么甲醛呐、苯呐等等。另外呢，生活设施产生的一些不好的物质啊，还有一些生物源产生的一些不好的物质，都会混合起来呢，留在这个室内的空气当中啊。 对，综合性的。 对，而且刚才您也提到，像什么所谓的甲醛啊，这些物质呢是很难消灭掉的，它是慢慢挥发的，甚至有的时候呢一挥发就十几年。而且甲醛有一个问题啊，它是非常隐蔽的，它好像是无色无味， 对 啊，没有什么感觉的这么一个物质。 你可能能有一种刺激性的感觉，但是你第一看不见， 嗯， 你也闻不到它， 嗯。 所以说它对于人的误导也很很多人说哎呀反正我这房间里没有味儿， 嗯，没有异味， 所以没问题。 嗯 啊，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认识误区。 是 啊， 嗯，好像有些物质到了一定的程度以后，它可能才刺眼睛啊或怎么样。 对， 其实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的它是没有这种感觉的，所以它的无色无味没感觉啊，所以大家误认为呢我的这个屋里的气候还是安全的啊， 对对对， 空气还是安全的，实际上并不尽然。当然苯呢也是一样的哈、所以目前呢是这么一个状况啊。那么面对比如说屋里的这样的这个不洁净的空气，我们如何去做？比如现在呢可能有一些做法，像空气净化器啊，空气净化器能够来这个把室内的空气呢加一些净化，另外呢还有一些新风系统等等来净化一下空气，像这些做法您觉得是必要的吗？ 我觉得在这个特别是在这个大城市大都市、 嗯， 因为这个人住的这个房子基本是说白了钢筋水泥嘛， 嗯， 然后在这个里头装修，随着这种生活条件的这种不断的提高，那么装修是越来越上档次，越来越讲究，那么你用的这个材料也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 嗯， 那在这样在现今这种生产条件下呢，你就无法杜绝说。你能做到100%的说无醛使用，这些100%说所谓零甲醛的这些建材，这是肯定是做不到的。而且还有一点，这个室内的装修污染呢，它有一种叫做叠加超标效应，就是说你单一的某一个 家具或者某一种材料，单独它可能它达标，当你把这些东西全都堆积到同一个空间下的时候，它会叠加累积产生一种超标的这种效应。所以说这个是就是说对这个这种装修产生的这种污染做一个，首先是预防。怎么预防呢？第一就是说在你设计装修的时候你就应该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 有一个环保预评估。 对，有一个预评估。而且呢比如说使用什么样的材料，你的装修的风格怎么样，是简约呢还是复杂，这个都会对你这个室内装修污染呢有直接的影响。第二个就是装修完成了以后，首先应该是请一个专业的检测公司呢对室内空气做一个检测。这样你做到心里有数，知道这个屋里的污染的这个程度，一般来讲十有八九都会超标。就只要你装修基本没有说不超标的，那么在这种前提下，您最好还是请一个专业的治理公司做一个全面的一个治理，这样的话是对自己健康的一个投资嘛。 那刚才您提到哈，首先呢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啊，在这个最初的环节就要把控住哈室内空气污染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要确定你装修的风格是什么样的， 对 啊，是这种复杂的装修还是简单的装修哈，这直接影响后面的结果。另外呢选择的建材其实也特别重要，尽量的要选择呢环保的建材啊。另外呢就是整个装修完了以后，我们要对整个的屋子做一个检测。实际上在检测的过程当中啊，也可能会出现，就是说当时你选择建材的时候可能每一样都是环保的， 对， 都是达标的，但是呢这些东西凑到一起以后很有可能它的指数哗就上去了。 对， 所以在之前我们原来经常会提醒大家要有一个装修前的环保预评估啊。 对对对， 就这些东西全凑到一起，它的环保系数到底是多少，您心里先有数。如果它是超标的话，那最后的结果它就是不环，这个不健康啊。 对 啊， 它就是超标，就是 超标了。对， 对， 所以呢还是要把这个预评估做好的话呢，比如说是不是咱们要简约啊，装修要简约。 对， 有些呢咱们可以不用它， 比如说老百姓俗称的我家里四白落地， 对，轻装修重装饰。 对对对对对， 另外在装饰上我们要注意，别以为什么窗帘啊、布艺沙发呀、 对 啊，甚至等等 就没有问题， 就没有问题。实际上，如果他们要有环保问题的话，凑到一起，这个指数也会往上涨的。 对对对， 啊，这些咱们都要多加注意。当然了，如果检测完了以后出现问题的话，别指望说啊，我这个开开窗通通风就能够完全啊达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状态。当然了，开窗冲风啊，这也是有好处的， 对 啊，这也是能够降低它的指数，但是完全给它治理好也不太容易，所以能不能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啊来治理一下，这也是我们大家要考虑的啊。好了，咱们上半段先聊到这儿，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聊。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 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代理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107.3 AM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诵读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 大家好，我是蒲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蒲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情请关注蒲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晴，北风3-4级转南风2级，最高气温-1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楼市好声音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北京佳佳静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李文东先生。文东先生您好。 你好，周老师。 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呢来说一说啊，关于如何来净化空气水啊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当然如果大家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的进行交流，大家在手机尾号当中的订阅号当中啊，搜索安居好声音几个字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也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号啊。当然了，如果您有些什么样的房地产方面的法律问题需要帮助啊，您也可以呢把您的姓名和电话号码呢写上，写一个法律咨询就可以了，我们会请有关的律师朋友给您做进一步的解答，当然是免费公益性的啊。好的呢，咱们先来回答一位二毛朋友的问题，他是我们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听众哈，每次的提的问题呢都特别在点上。他说，关键是现在的空气净化器呢根本没有一个国家硬性的质量标准，那么商场里摆着大大小小的空气净化器，都说自己都是净化空气的，究竟能不能净化空气也不知道标准是什么样的，挺头疼的，一头雾水啊。现在只是呢看哪个长得好看，哪个大，就想关注哪个空气净化器，那这方面的知识太欠缺了，也不敢买啊，所以希望呢有关这个专家行家给我们来讲一讲，比如说空气净化器的标准啊，怎么挑选啊，多大平方米的房子适合多大的净化器啊，哎，特别想听到这方面的一些讲座啊。好，那一会儿我们在节目当中适当的说说这方面的事儿啊。那刚才呢我们上半段的时候呢，在结尾的时候说了说这个空气当中，尤其是室内空气当中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哈。刚才您也给大家总结了，比如说有化学性的物质啊，像甲醛啊、苯啊等等的生活设施方面产生的一些不好的物质啊，另外呢生物源啊，比如说你养猫养狗啊，刚才生活设施比如说各种电器啊等等的哈，可能都会产生一些对于人体健康不好的一些物质哈，使你的室内空气受到一些影响，因此我们的室内空气呢也是要净化，这是毋容置疑的啊。另外呢有些专家也这么说哈，这个您给看一下，有些专家也说造成室内空气不太好的原因呢，一个是刚才您说的那些啊，就是来源之内啊，另外还有就是说可能是更加的封闭啊，由于太封闭了啊，室内呢就是新鲜的空气呢少啊，这样就容易造成室内的空气呢就更加的不好。另外一个原因呢可能就是空调啊，他们说这个空调也会造成室内空气呢可能会有问题。第三个原因当然就是咱们说的装修的原因了。 像这个比如说咱就说这个一般家庭里的用的这个空调， 本身你这个空调按照正常的使用的这个流程啊，应该你每年至少要对空调的这个滤网啊，还有这个机器呢要做一到两次这种清洁。可是呢我相信有的人这个空调恐怕从买一直在用，从来没有清理过。 还真有这样的。 还包括什么呢？包括咱们这个使用空气净化器。 嗯。 你这些滤网如果说你不能及时更新或者是清洁，那么它本身就会慢慢就变成了一个重大的一个污染源。那么再说到一些那个大型建筑的这种中央空调系统，它因为是湿法制冷，那么涉及就有一个水的问题，那它也是容易如果说不及时清理啊，它也会产生滋生细菌等等这些问题。 所以刚才您提到哈，如果您家里用空调的话，不积极的去清洗啊，也会呢造成的室内空气的再度污染。 对 啊，所以这个一定要多加注意。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像今天这样空气非常好的时候，咱们要开窗通风啊，让空气流动起来，不要让室内空气太封闭啊。太封闭的话呢，新鲜的空气进不去啊，在氧气逐渐消耗的过程当中呢，细菌也在加速的繁殖，所以这也特别的受到影响。另外就是刚才咱们重点说的就是关于装修问题哈。那么装饰材料啊，装修材料当中呢，它会有一些甲醛啊、苯啊、氨啊等等，这些都会导致你的屋内的空气先天就会有问题了。 对对 啊，这也要特别注意。好，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屋内呢可能或多或少会存在一些问题，那我们用什么样的办法去解决它？当然了，解决的办法呢无外乎啊，没有什么成本的，就是说要多开窗通风，比如说天气好的时候开窗通风，让这个空气流动起来，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要空气净化器。那么说到这个空气净化器，咱们就得跟这个二毛说的似的，咱们得说一说，就什么样的空气净化器能达到空气净化的一个效果。 首先这个我纠正一个他刚才说的一个错误啊。咱们这个空气净化器呢，在2015年的时候国家出台了一个空气净化器的国家新国标新标准。 有一个标准的。 有一个标准。它这个标准呢就是对空气净化器的叫 CADR 值，这是叫洁净空气量，以及累计净化量，还有这个包括能效啊、噪声等方面呢，都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规定。那么就是说你这个空气净化器如果说你达不到这个标准，那显然你的这个净化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可不可以这样说，就是说在正经的市场一些超市等等哈，买的这个空气净化器应该都是符合国家的这个要求的，可以这么说吗？正规的、正规的地方。 这个很难这么说 啊， 因为这个市场呢比较大，然后中国这个净化器的品牌也非常的繁杂很多。那么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可以参照一个基本的一个标准，就是首先我选一个大品牌。不一定这个品牌不一定是一个不一定是洋品牌。只要它是一个比如说大型的一个专业的家电制造企业生产的。 就相对比较有规模的。 起码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质量保障。还有一个参考标准，那你就是可以看它符不符合这个空气净化器的国标，新国标。 这个我们要看它上面那个标识是吗？ 对，它的信息你都可以都可以验证的。然后通过就是这些方法，你能确定这个空气净化器到底有效还是没效。 这一点呢确实是哈，一定要买一些有品牌的哈，有规模的厂家产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要看看它里边的一些标识啊等等，要学会看这个东西哈，跟这个销售啊等等要问清楚这个。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空气净化器也分很多种的啊，比如说有那种网子的，还有一种就是一槽烂的，所以就是说我买完以后我什么都不用管它哈，就一直让它在做，我老觉得这种好像真的是没有谱。 空气净化器的这个现在是主要分两种。一个是 一般叫 HEPA 这种高效滤网， 嗯， 还有一种叫静电， 嗯， 静电式的除尘。通常呢我们还是建议就是说选择一些好的这种高效滤网的这种， 对， 这种净化器， 嗯， 而且在使用当中一定要注意一个定期更换这个滤网， 嗯， 不是说这个滤网一用就用一辈子， 嗯嗯， 滤网本身如果你要长期使用不更换，它就会成为一个细菌滋生的一个温床， 嗯，形成再次污染， 对，反而造成了二次污染。 嗯，所以这个真的是特别注意啊。另外，那种静电式的，刚才您说静电式的，它是不是就是不换滤网的？ 嗯、对对对、哦，这个现在有很多厂家那个，都打着说白了吧，就是说感觉让消费者觉得，哎呀，我不会再有一个二次的 消费，嗯， 可能是打着这种噱头。它除尘的原理也是挺不错的， 嗯， 但是呢有很多一些就是说有一些专业上的一些顾虑，是它可能会产生臭氧， 嗯， 那么臭氧的话如果说在室内集中这个量也多了以后，也同样它会成为对人体有害的一个气体。 好的， 嗯， 那一般就是说一台空气净化器啊，它能够净化多少面积啊，这都是有一定规定的啊， 有一个比大致的一个范围， 嗯， 这个的话呢你可以比如说简单一点，就在选购这个净化器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厂家的一些参数，一些技术指标啊， 嗯， 那么总之还有一个原则，就是说你不要想的说是我买用小马拉大车，你买了一台一个比如说 CADR 值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净化器呢，然后你想让它在一个很超大的一个空间去让它去起作用，这是不现实也不科学。 是的，它跟空调一样， 啊， 比如说你一个大屋子用 一 个小空调， 一定的匹配系数， 对，有一个匹配系数的。 对 对。 哎，所以呢，刚才你已经提到了这个二毛呢，又发了一个微信啊，他说 CADR 这个值和 CCM 这个值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CADR 值就是这个就是新风量。 新风量， 对对对， 嗯， 就是新风量。然后 CCM 呢，它是这个累计净化量。 哦， 啊， 这俩是有区别的，是吧？ 对，这俩有区别。 嗯，好的，那当然为了净化室内的空气，刚才我说一个就是说没有什么成本的，要多开窗通风啊，这是一个。另外呢，你可以选择一个适合的空气净化器也是可以的。另外呢，现在还有一种就是新风系统。 对， 这个新风系统，您觉得在家庭当中用能够特别好的来消除室内不好的空气吗？ 近些年那个就是说新风系统比较流行啊， 嗯， 它其实对改善室内这个空气质量环境来讲呢，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种设备， 嗯， 它跟这个空气净化器的一个区别，最大的区别就是说，它这个新风系统，它是会把这个室内外的空气做一个交流， 嗯， 说白了就是说把室内脏的空气给 排出，嗯， 把外头的这个空气经过过滤净化以后再输入这个室内， 嗯， 这样达到你这个房间里总是有这个新鲜空气，这样的话就是说不会说阀门，比如说像以前我们说用空调，一般厂家都是建议你在开空调四五个小时以后你就应该重新开窗通一下风， 嗯， 啊， 嗯，实际上就把室内不好的空气呢，它给吸出去了， 对， 啊，给吸出去了，把室外好的空气呢，让它流进来， 经过净化， 经过净化，一定要经过净化，因为有时候外面有 PM2.5、PM2.5、尾气 呀， 反而更完了，啊， 对对对， 它得经过净化以后，把它再吸进来， 对， 这样做到一个互换， 是 吧？ 是 是 是。 但是这个新风系统呢，可能也很多的分类哈， 嗯， 比如说在装修的时候，有些呢就要整个装进去了。啊，在装修的时候就已经考虑了，但有些人呢，可能装修的时候他没有来得及考虑哈， 嗯， 他现在想安一个新风系统，那这样的情况能够实现吗？ 能够实现。 嗯， 新风系统呢，主要就是分两种，一个管道式的， 嗯， 还有一种壁挂式的。 嗯， 这个管道式的呢，一般来讲是需要在这个装修前呢，就把这个环节设计进去， 嗯， 然后把那个管道预先都做好。假如说你装修完了以后，你考虑到我要买一个我要用一个新风， 那这个时候你就建议你可以用那个壁挂式的。 壁挂式的。 对、嗯、安装也非常简单，跟安空调是一样。 那相对来讲是不是装修的时候就有管道这样的，可能成本更低一点，效果更好点？ 不是，那一般这个是要根据您那个，比如说你的空间的大小啊、嗯、你比如说您要用壁挂式的，那我这壁挂呢，我只能说我这个房间里头我自己单独有一个单独的单元、 嗯、 是吧， 嗯， 那么我要是用管道式的，那可能总的这个管道然后在各房间有一个分的一个出风口， 嗯，就跟一个中央空调似的。 哎，对，跟一个中央空调似的。 哦、然后各屋呢又有自己的一个控制开关。 对, 对, 对, 对， 我想开的话我就开，想关就关。 对对对对对。 啊、哦，所以呢，现在这个新风系统还是蛮流行的哈。 哎、 它这个造价高吗？成本怎么样？ 造价我觉得现在是很多家庭都能承担得起， 能承担起 啊、 嗯。但是它的这个价格位就不好说，价格呢有高的，有很高的， 嗯， 也有很经济型的， 嗯。它这个也得时不常就得换它那滤网。 所有的净化， 嗯， 净化设备，空气净化设备，正常啊，不说静电式的那种， 嗯， 都是需要你定期更换滤网。 嗯，好的。 嗯， 好的。那另外还有一个小问题啊，有些朋友说了，除了刚才咱们说这个三种形式哈、啊，来净化室内空气之外，他们还会钻到一些民间的一些小偏方， 嗯， 比如说屋里边要搁点什么茶叶呀、啊 嗯， 或什么柚子皮呀、啊， 对， 或等等类似什么种点植物啊等等啊，您觉得这些对于净化室内空气有一定作用吗？ 其实说直白点。很多都是就这类方法，什么柚子皮、茶叶、绿植这些呢，它只是一种 指标、 心理安慰剂。 嗯， 可以这么讲。因为比如说靠绿植去净化一个室内空气，那你的这个量要足够。 嗯， 还有包括咱们说的使用的这个活性炭。 嗯， 你如果说这个量不够，你也达不到这个净化空气的这个目的。 对。还有活性炭啊，因为市面上还有卖活性炭的、啊、 对对对， 所以这些呢要达到一定的量。另外现在市面上还有一种就是说除甲醛的这样的一些技术哈、啊、 对， 您觉得这个管用吗？能够除掉甲醛吗？ 可以。 嗯， 这个我们目前来讲这个有很多这种除醛产品， 嗯， 还是效果还是很好的。 它是怎么去除啊？用什么样的原理呢？ 其实从原理上啊，它就是主要就是催化，就是说通过这个产品呢，它的催化作用把这个甲醛给它分解了。 嗯， 分解以后这个产生的代谢物呢，就是一些很简单的水啊、二氧化碳这种。 嗯， 等于是把这个污染物的分子给它切割。 嗯 啊， 给它分解了啊。 对，分解了。 那刚才咱们提到了甲醛呢是很难完全根除的。 对， 那用这种除甲醛的方式能够把甲醛全都除掉吗？ 除甲醛它是一个综合技术， 嗯， 肯定不是说以某一种单一的产品，去处理， 嗯。 第二个，能达到终极的这个效果呢，是说把它控制，人为控制在一个国标的这个范围内， 标准的范围内， 哎，并不是说能把它去除到一点没有零，那是不可能的。 嗯、是的，嗯，当然了，如果大家想更多的了解关于除甲醛的这个技术的情况，也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平台告诉我们，我们会请编辑呢，给您做一些答复的啊。好的，那接下来呢，咱们就看看这个饮用水吧。其实自来水呢可以直饮嘛，这个很多人都会问这样的问题哈。实际上呢，可能最初啊，国家的初衷来讲呢，就是咱们这个自来水应该说是可以达到直饮的目的的啊，但是呢，在整个的流动的过程当中哈、啊，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不好的物质的存在，这也是一个事实哈、啊。 现在这个关于这个水的问题啊， 嗯， 经常有人会说，我这自来水从小我就喝撅， 我们 撅尾巴管， 我们小时候真的是喝自来水的， 对呀、 啊，但现在真的是不敢。 但这个里头为什么说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变化？ 嗯。 第一，在以前呢，比如说三四十年前，咱们这个环境啊，污染没那么大， 没那么大，嗯、 没那么大，所以说这个首先原水这块是有一定的保证的， 嗯， 然后现在就是说，经过几十年，然后这个现在环境污染也比较严重，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的，这个输水的管线呢，长期的，一般您可能很少能看见这个。说三天两头换那个自来水管， 嗯、 因为它埋在地底下，它要 更换的非常的麻烦。 嗯， 还有一个一般没有什么特殊因素，没有说哪儿漏水了，水管崩了，一般都不会去主动去更换。 这是个大的工厂。 对， 嗯， 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很难保证说这个水在输送的过程当中，它不会被受到污染。还有一个就是说高层呢，它有一个二次送水，二次供水，这样一般就是说楼顶有个水箱。那么这个水箱呢，能不能说的及时清理、定期清理？物业能不能做到这一块，那就很难说。 它的客观条件怎么样啊？直接影响着水质。 对，里头可能会有各种东西。 嗯，所以说无论是输送啊，还是高级楼层啊， 对 啊，还是这个环境所致啊等等吧，可能都会造成的自来水呢，有一些不好的物质进去哈。当然，这些物质呢，对人们的这个身体的伤害呢，当然也不会说致命啊。这点咱们首先要肯定的说不会。但是很多人呢又想喝到高质量的水，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们就想啊，让自己家里这个水呢能够更加的纯净一些。那现在的方法有哪些？ 现在啊，我们家庭里头，比如说要那个喝到高品质的水，或者说咱们这么讲，就是说安全的，首先是安全， 对， 第二个是健康的， 对。 为什么这么讲呢？首先，什么叫安全？这个水当中，我不能含有重金属，农药的残留，不能有这个细菌、病毒等等。这些有害物质，首先这样要达到一个基本的安全，第二个是健康水，就是说这个水里应当有矿物质。为什么很多那个名牌的这种矿泉水供不应求？对于一些那个一些怎么讲，某些群体，可能他只喝这个高品质的矿泉水，很简单，对口感好，对这个健康有益。那么比如说像中国人爱喝茶，你如果是拿自来水直接泡，跟用那个好的矿泉水泡的这个茶，这个恐怕这个口感 感觉不一样的，口感不一样的， 差别很大。 对， 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用一些这个现代的一些技术，能够达到这种条件，创造这种条件， 喝到这个安全健康的水。 对对对，你像现在这种叫超低压钠氯净水，通过这种技术呢，我们就可以达到去除了水体里头的这些刚才说到的这个 重金属啊、 重金属这些 啊， 还有包括这个残余的这个消毒用的这个氯，等等，除去这些有害物质以外，还适度保留一些矿物质。当然了，这个现在您经常能看到的那个净水机呢，很多是俗称叫 RO， 我个人呢，我是比较不建议就是长期饮用这个纯净水。这种长期饮用纯净水呢，对健康恐怕是就是说的长期来讲呢，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一些影响。 你说它里面缺少一些物质， 什么都没有， 对， 俗称贫水。 像原来有些人呢，什么喝蒸馏水啊，什么纯净水啊，其实长期喝真不好啊。 对， 所以还是一些呢，要喝有 尽量接近 里面有些矿物质的天然的啊这样的水。但是呢，接近天然的里边呢又没有一些有害的物质啊，所以这样的水呢是属于安全健康有品质的。当然现在呢，使水更加的达到安全健康这样的程度的一些设备也好哈，一些方法也好，也是有的哈。那刚才您提到一种，另外呢，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有些可能就把这些设施啊全都装修进去了，也有这样的啊。 现在我们说提高生活水平啊，比如说用水这块，我们要按需用水。建议是按需用水。实际上您看现在一般家庭里头做饭，喝茶，或者说的直接饮用，冲马桶、洗衣服，用的都是同一种水，多数家庭，对吧？ 这实际上是一种浪费。 不仅是浪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实话，就是不太健康吧。对吧。那么我们比如说现在的这些技术呢，可以达到，比如说我把这个水从入户的这个端口开始，就把它控制好。那么我们这个水呢，比如在厨房，我们出来的是这个 饮用的 食用的水。那么我洗衣服、洗澡，那用的又是不同的这种水。那这样的话，就是说的既 冲马桶也是另外一种水。 对，它甚至可以用。